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在陕西榆林考察时强调，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再接再厉，谱写陕西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栗战书率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在上海检查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实施情况。 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101次委员长会议，审议有关法律草案，栗战书主持。 前8月，我国经济运行延续恢复态势，就业形势保持总体稳定。 中国代表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8届会议上表示，各国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实现持久和平，促进和保护人权。 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超过2亿2500万例。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请下来看详细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考察时强调，要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弘扬光荣革命传统，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再接再厉，切实抓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谱写陕西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9月13号至14号，习近平在陕西省委书记刘国中、省长赵一德陪同下，深入企业、农村、学校、革命旧址等进行调研。13号上午，习近平首先来到国家能源集团榆林化工有限公司，了解循环经济煤炭综合利用项目规划建设运行情况。在中心控制室，习近平观看项目产品展示，对企业坚持创新发展、坚持安全、稳定、清洁运行的做法表示肯定。随后，习近平到年产40万吨乙二醇项目现场查看，询问煤化工深度发展有关情况。习近平同企业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他强调，榆林是国家重要能源基地，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煤炭作为我国主体能源，要按照绿色低碳的发展方向，对标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立足国情，控制总量，兜住底线，有序减量替代，推进煤炭消费转型升级。煤化工产业潜力巨大，大有前途，要提高煤炭作为化工原料的综合利用效能，促进煤化工产业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发展，把加强科技创新作为最紧迫任务，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积极发展煤基特种燃料、煤基生物可降解材料等。13号下午，习近平前往米脂县银州街道高溪沟村考察调研。山谷间果园、林地、梯田、淤地坝错落有致，初秋的黄土高原一片绿意盎然。途中，习近平临时下车走进田间，查看谷子、梅子、玉米长势。 这个品种比老品种怎么样？ 比老品种好。 就是那个小米好了，煮出来的那个，里边就像有一层油一样啊，看起来香香的。哎，光喝着小米粥就喝不够那种。 同正在田间劳作的老乡拉家常，询问他们生产经营、家庭收入、医疗保障、子女上学就业等情况。在高溪沟村龙头山山顶，习近平听取了陕西省生态文明建设和高溪沟村探索黄土丘陵沟壑区综合治理情况介绍。习近平指出， 高溪沟村是黄土高原生态治理的一个样板，你们坚持不懈开展生态文明建设，与时俱进发展农村事业，路子走的是对的。要深入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把生态治理和发展特色产业有机结合起来，走出一条生态和经济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 用这个实践来证明啊，我们这个路子是正确的。 离开高溪沟村，习近平来到位于米脂县城东南的杨家沟革命旧址。习近平参观中共中央12月会议旧址、毛泽东旧居、周恩来旧居等，追忆革命历史，缅怀革命先辈丰功伟绩。1947年底，毛泽东同志率领中央机关来到杨家沟村，在这里战斗生活了4个多月，指挥了全国解放战争和西北战场，领导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习近平强调，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100年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统一思想、统一步调、团结一致向前进，之所以能够取得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和辉煌成就，就在于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高瞻远瞩、见微知著，既解决现实问题，又解决战略问题，准确判断和把握形势，制定切合实际的目标任务、政策策略。要始终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同时坚持实事求是，从我国实际出发，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习近平指出，要充分运用红色资源，深化党史学习教育，更续红色血脉。14号上午，习近平前往中共绥德地委旧址，仔细查看旧址布局和部分复原场景，参观有关专题展陈。 这是文献资料。 习近平指出，回顾这段厚重的革命历史，老一辈革命家坚持党的利益在第一位，坚持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坚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有着重大教育意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革命胜利，是赢得了民心，是亿万人民群众坚定选择站在我们这一边。我们要继承发扬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最高位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始终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随后，习近平来到绥德实验中学，他走进教室，观看同学们书法练习。 几年级了？ 哦，今年9年级了。 今天写的是什么呀？ 我们今天写的是《强国有我》。 强国有我啊。 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绵延不断，基础在教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基础在教育。我们办教育就是要提高人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升社会文明程度，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全民族创造活力。习近平来到操场，观看同学们体育锻炼。 足球踢得不错吧？ 习近平同大家亲切交流。 同学们好。 爷爷好。 习近平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厚植爱党、爱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全面提高学校教学质量，真正把过重的学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减下来，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最后，习近平勉励同学们珍惜大好年华，修身立德，勤学上进，强健体魄，锤炼意志，做对国家、对人民、对社会有用的人。 希望孩子们啊，真正做全面发展的人才，一步一步的走下去，最终都能成为啊，对社会有用的人，国之栋梁。我预祝你们成才。 陕西历史悠久，文化遗产丰厚。习近平来到绥德县非物质文化遗产陈列馆，观摩石雕、绥德平安书、剪纸、泥塑、民歌等展示。习近平对当地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工作表示肯定。他指出，绥德是黄土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孕育发展了优秀民间艺术，展现了陕北人民的热情、质朴、豪迈。民间艺术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些宝贝，对延续历史文脉、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陈列馆外正在进行陕北秧歌表演。习近平向现场群众问好。 越扭越活泼，越扭越少气，越扭越抬响， 越扭越年轻。 习近平指出，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找到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的连接点，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位于绥德县城西南的张家边镇郝家桥村，是绥德地委在抗战时期经过调查研究发现的一个模范村。通过开展村村学习郝家桥、人人学习刘玉厚活动，掀起了大生产热潮。党的十八大以来，郝家桥村积极发展特色产业，村容村貌和村民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荣获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十四号下午，习近平来到这里，详细观看村史展览，了解这个红色山村的光荣革命历史以及革命传统传承情况。 你家里啊， 这是个老伴。 随后，习近平来到村民侯志荣家中看望。侯志荣一家曾经因病致贫，靠着各级帮扶和自身努力，2016年摆脱贫困。习近平强调，看到你们一家人日子越过越好，人丁兴旺，我感到很欣慰。让乡亲们过好光景，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初心使命。共产党就要把这件事情干好，不断交上好答卷。 共产党就是琢磨着怎么让老百姓的生活过得更好。 习近平强调，全党、全国、全社会都要大力弘扬脱贫攻坚精神，奋发图强，自力更生，不断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的更大胜利。在村果蔬大棚基地，习近平仔细了解该村产业规划发展情况。走进大棚查看葡萄长势。在村互助幸福院、村卫生站，习近平同村里的老人、医护人员等亲切交流。 您今年多大年？ 我今年70岁了。咱们从历史以来就没有现在这么好的时代。 太老了。 健康长寿，越活越年轻。 习近平指出，来到郝家桥，我深受教育和启发，山沟沟能走出致富路，过上好日子，靠的是政策好，人努力，天帮忙。这里能做到的，其他地方也应该能做到。重要的是深入调查研究，摸准情况，吃透问题，找到办法，总结经验，持续发挥典型引领示范作用，建好党支部，选好带头人，把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充分发挥出来。离开村子时，习近平深情对乡亲们说，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的大生产运动，还是新时代的脱贫攻坚战，郝家桥人始终勤劳奋进，开拓创新，希望你们继续发扬优良传统，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敢为人先，奋力拼搏，努力把郝家桥村建设成为乡村振兴的楷模。刘鹤、彭西、何立峰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本台消息，9月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文章强调，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华民族近代以来180多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100年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70多年的历史都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我们治国理政的本根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一点上必须理直气壮、旗帜鲜明。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处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地位。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坚持中国共产党这一坚强领导核心，是中华民族的命运所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为什么我国能保持长期稳定没有乱？根本的一条就是我们始终坚持共产党领导，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发展的定海神针。文章指出，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党的领导是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是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根本点，绝对不能有丝毫动摇。文章指出，加强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的要求不是空洞的、抽象的，要在各方面、各环节落实和体现。党的领导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必须体现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国防军队、祖国统一、外交工作、党的建设等各方面。哪个领域、哪个方面、哪个环节缺失了、弱化了，都会削弱党的力量，损害党和国家事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是支持和保证人民实现当家作主，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最重要的就是处理好各种复杂的政治关系，始终保持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正确政治方向。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断完善党的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国之大者，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9月15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十四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部署健全医保制度体系，更好满足群众就医用药需求。通过地下水管理条例草案，强化地下水资源节约与保护。 会议指出，全民医保是保障人民健康的一项基本制度，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新一轮医改以来，我国已建成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十三五”期间，基本医疗保险覆盖13.6亿人，覆盖率稳定在95%以上。医保事业改革发展又取得重要进展，为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增进民生福祉，发挥了重要作用。“十四五”时期要深入推进医保制度改革，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坚持把保基本理念贯穿始终，逐步提高保障水平，做到可持续。一是健全多层次医保体系，分类优化医保帮扶政策，落实全民参保计划，推进职工和城乡居民在常住地、就业地参保，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稳步提高基本医保门诊待遇，提高大病保险保障能力，完善困难群众重大疾病救助机制，健全突发重大疫情下的先救治后收费和针对特殊群体特定疾病的医药费豁免机制，稳步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完善生育保险政策。二是建立基本医疗、基本医保相互适应的机制，推动分级诊疗、医联体等发展，促进提高基层医疗水平，减少小病大治、过度医疗，提高医保资金效能。三是推进医保与医药协同改革，继续实施药品、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将临床价值高、患者会议明显的药品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四是优化医保经办服务，推进基本医保参保登记等跨省通办，在全国实现异地就医住院门诊费用线上结算。五是加强医保基金监管，严格落实责任，完善部门联动机制，实现监管全覆盖，有效发挥社会监督作用，及时公开通报医保基金使用情况及查出问题，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会议通过地下水管理条例草案，草案强调坚持节水优先，明确建立地下水取水总量控制和水位控制制度，确定合理提高地下水水资源税费标准，明确部门和地方监管职责，规定除特殊情形外，禁止取用禁止开采区地下水，禁止在限制开采区新增取用地下水，禁止污染地下水行为，并对严格惩处违法违规等作出明确规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12号至14号率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在上海检查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实施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按照法律确立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抓好固废污染防治工作。执法检查组先后来到崇明区、徐汇区、长宁区、浦东新区，深入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基地、生活垃圾中转车间、企业、乡村，检查固体废弃物处置情况，考察生态环境治理、生态农业发展和科技创新，召开座谈会，听取固废法实施情况介绍。栗战书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亲自领导打响污染防治攻坚战。上海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依法开展固废污染防治工作，取得积极成效。栗战书强调，固废法是生态环保领域重要法律，一头连着减污，一头连着降碳。实施好这部法律，一要贯彻落实法律确立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二要依法做好重点难点工作，针对生活垃圾、危险废物、医疗废物、洋垃圾入境等问题，加强综合治理。三要把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法律责任压紧压实，四要保持对固废污染环境违法犯罪行为的高压态势，五要织牢织密固废污染防治的法治网。 在上海期间，栗战书到市人大机关和虹桥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等地调研。他指出，上海建设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从根本上讲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希望上海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海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继续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11月在虹桥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考察时，提出了关于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的重要论述，要深入研究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内涵、实践内涵，坚持党的领导，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贡献智慧和力量。检查组还瞻仰了中共一大纪念馆、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栗战书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落实在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的实际行动中。李强参加有关活动。 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01次委员长会议15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栗战书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飞分别做的《关于家庭教育促进法》草案、《陆地国界法》草案、《审计法》修正草案主要问题修改情况的汇报。委员长会议组成人员对上述法律草案进行了审议。会议要求要进一步广泛听取各方面对上述法律草案的意见，并予以修改完善。 本台今年播发央视快评，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弘扬体育道德风尚。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发布会，国家统计局介绍了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前8月份我国经济运行延续恢复态势，固定资产投资平稳增长。1到8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两年平均增速为4%，制造业和民间投资增长较快，工业生产稳定增长，服务业继续恢复。1到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服务业生产指数两年平均增速为6.6%和6.2%，高技术制造业增长加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现代服务业较快增长，市场销售保持增长。1到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1224亿元，两年平均增长3.9%，升级类商品消费较为活跃。同时，就业形势保持总体稳定。1到8月份，全国城镇新增就业938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85.3%，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5.2%，低于全年宏观调控预期目标。 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那么经济运行持续恢复，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呢，有较好的支撑。经济运行呢，稳的基础呢，不断的夯实，发展韧性持续显现。 今天我们来认识两位教书育人的老师，他们分别是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教师吴荣锦，重庆市大渡口区育才小学体育老师王红旭。 吴荣锦所在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毗邻中共一大会址。16年前，吴荣锦发起成立了专门服务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小学生讲解员社团。通过生动多彩的实践活动，吴荣锦将爱党爱国的红色种子播种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田。从教27年来，吴荣锦扎根基础教育，将自己对学生的真情、对教育事业的热情转化为一项项具体的行动，实践着他的教育梦想。 爱每一个孩子，把每一个孩子教育好，所以每天要带着对事业的挚爱、对孩子的喜爱走进校园，你一定会在这份职业当中找到那份甘甜。 王红旭生前系重庆市大渡口区育才小学体育老师。2021年6月1号下午，两名儿童在长江重庆大渡口万发码头段沙滩边玩耍时不慎落水，当时正在现场的王红旭立即冲入江中，成功救回两名儿童。但在救起第二名儿童回游的过程中，王红旭开始出现体力不支。当他拼尽全力将落水儿童安全托起并推向接应人群后，自己被急流卷入江心，献出了宝贵生命，年仅35岁。 他的这种行为变成了